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日是2022年2月4日啊。星期五廣東廣西啊，咁啊又有我哋咧上設嘅主持，我係周志恩，喺我對面咧畫著到靚仔，非常有新年氣氛嘅 Muse 黃仲遠。 Hello， 大家好。 哇，喺咁樣咧，我哋今日呢個陣容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我哋嗰、那個即係簡介啊，喺個社交平台嗰個簡介。如果有大家有睇嘅話咧，我都覺得我今次出呢個題咧，都幾嗱，我唔想講貼唔貼士先，但我覺得都幾爆嘅，我覺得即係、 我覺得字眼係好， 但我用個爆字啊，必須要講 邊緣噶嘛， 有啲邊緣啊，我都即係多謝大家夠膽即係俾我去用呢個咁樣嘅題目，因為咧我最近咧有啲電視劇啦，其實我都唔係淨係想講嗰個電視劇啊，一路以嚟咧，其實好多人咧對於 IT 呢個行業咧，其實就好多誤解嘅。咁甚至乎咧，啲人成日即系笑佢哋系即系 I T 狗啦。咁呢个即系好多时好多人系咁样讲啦。咁当然我哋知道咧，其实呢个系佢哋有阵时自嘲嘅，亦都系嚟自一个咧网络上面嘅梗啊。我哋叫做即系一啲经典嘅笑话啦。就是、因为其实一个插图里边嘅一个内容嚟嘅，就是、其实有少少自嘲成分啦。I T 啲人。有啲人就覺得係因為佢做到好似係狗咁，咁亦都有啲聽眾都喺個網頁度留言話國內996嗰個問題啊嘛，我哋之前都講過㗎啦。咁但係咧，我必須要喺度咧先坦白從寬啊！我其實一開頭未教書之前咧，我其中一份工作咧，我係喺資訊科技公司裏面工作嘅。咁所以咧，我都對 IT 呢個行業咧係一路都有啲關注嘅。咁、但係當然我係做 content， 即係內容部分比較多。咁所以咧，我就一路以嚟我都對於呢個 IT 人咧，我都識唔少 IT 人嘅。我可以咁樣開頭。所以我見到而家大家成日喺度話鬼佢哋啊，尤其是我哋成日都有個心態，就覺得咧啲 IT 人咧，嗱我舉一啲例子啫，譬如佢哋著啲衫就會好格仔啊，然後啲男仔就會即係總之好薯頭薯腦啊，即係成日有啲咁樣嘅初步嘅印象啦，或者叫黑板印象。但我自己識得有啲咧都幾靚仔噶，靚仔都不得止啊！仲佢哋仲會有好多好豐富嘅生活經驗嗱。呢度我哋有一間，我哋再深入啲去講啊。Mills， 你又對啲 I T 人有咩睇法？ 咁樣嘅，即係嗱，我覺得係而家叫 I T 狗咧，嗰、那個狗咧係有啲玩味嘅、戲言嘅。即係話咧，嗱，我哋當然啦，以前就可能係大家覺得係有啲負面啦，例如而家講咩 I T 狗啊、單身狗啊咁嗰啲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會自嘲自己講自己嘅，咁所以呢個就少少戲言啦，即係咁講。反而咧，我自己會覺得咧，你見咧各行各業或者唔同嘅部門咧，一間公司裏邊啊，其實你好少講話咩。HR 貓啊，或者係叫做 finance 嘅鷹啊，即係你明啊，即係 你唔敢講咯， 係啦，好少會突出咗一個部分出嚟嘅。我覺得呢一個係一件事嚟嘅，即係我特登係講 IT 人，就為之係一個 group 而叫做啦，揾一個戲稱佢啦為 IT 狗咁嗰啲，我覺得係一件事。呢件事代表咧，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係受重視嘅。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有少少似咧，好似以前我哋話中環人係啦，咁就真係通常可能做金融啊、各樣嘢啊、banker 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咁我覺得有呢個咁樣嘅少少嘅地位，我將佢抬高到咧去呢一個咁樣嘅即係特別嘅地位，即係話其實真係世界社會轉咗啦，科技發展好重要 ，IT 咧就越嚟越重要，咁所以咧就變咗呢 group 人咧就特別受重視。我覺得而家基本上應該係各行各業唔多唔少都一定會接觸嘅，無論佢公司內部定係佢外聘翻嚟，因為基本上我自己接觸嘅話咧，所有差唔多公司咧喺五年之內咧一定有一個我哋叫 business imperative 啦，即係一啲係業務上嘅重要方向，就係、是、做數碼化。系啦，即系将佢哋啲过程数码化，咁呢个咧就是、一定要即系、就是、I T 人好多嘅帮手同埋配合啦。 嗱呢度咧，即系我哋讲咗咁耐个题目咧，我就叫做 I T 人就唔系狗啊嘛。我哋特别想高举一下啲 I T 人，究竟佢有咩咁犀利咧？咁我哋呢啲过晒气啦，都亦都冇做咁多年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梗系要请个嘉宾啦。我嘉宾 Angel 咧就系、是、一间资讯科技公司嘅高层啊。咁啊，喂 Angel 你好啊。 你好。 喂，我第一个问题问咗你先啦。喂，我一路都讲紧 I T 人唔系狗咧。喂，你点睇啲人叫 I T 人做 I T 狗呢样嘢噶？ 其实就唔系咁好嘅，因为始终我哋做嘅嘢咧，虽然系可能大家会觉得黑板啊，咁即系人哋一般人咁样睇啦。咁但系其实一啲都唔系好似好似狗仔咁样听话，譬如狗仔可能好听话，或者即系顺从一啲 order。咁其实唔系咁简单，即系 I T 人一定唔系咁简单，因为 I T 人佢其实睇唔到嘅，你哋系创意爆棚啦，同埋佢哋系要做好多 research。同埋要作出唔同嘅反應，唔係你叫佢行咗，佢就好簡單行咗俾你睇，佢哋會好多步驟做咗出嚟，所以唔係好貼切嘅。其實我第一次聽係唔係好覺得係咁樣，只不過係一般人見到啊，佢好似好聽話、好黑板咁樣，咁就整咗呢個名俾佢。 啊，但係點解你覺得即係會出到呢一個咁，令到大家都會稱呢個族群嘅人可能用呢一個咁樣嘅稱號呢？ 我覺得是他们认为我们是比较听话，但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因为即听话然后叫你做什么那你就做什么的情况，那这个是他们认为，那他们可能其实跟现今科技有些关系，即譬如经常都说我想要做到这个效果，那其实用高科技或者用 ITD 的方法其实可能处理了，那现实生活上面很多层面都会是这样，那他就会可能将这件事套了下去，喂，这些人是不是都是跟高科技现今科技的东西是一样的呢？就是我按一下掣他就哇什么都有看了，或者一按一掣就做到我想做的事了，是不是会这样呢？就是我会这样想他们，这样想我们咯。 啊！呢、這個我可以補充少少，其實咧，即係2000年嘅時候嗰啲即係啊千禧系統啦，大家講緊咁啊，嗰陣時資訊科技大家就趨之若鶩啦，最 top 嘅學生好多都走去讀呢啲學科。咁我都記得咧，我畢業冇啦，或者我其實讀緊大學嘅時候咧，都一路都覺得呢一個科網啊嗰樣嘢係非常之神級啊，好多勁人，我識得身邊好多所謂勁嘅朋友仔咧，都唔多唔少都入去呢啲咁嘅創投公司啊，或者啲相關 IT 嘅一啲行業裏面。我唔知阿 Music 有冇呢個經歷啦嚇。嗰陣時係唔係咧都上下市啊，仲有嗰啲創業板啊嗰類嘅嘢，咁啊。我諗我哋開頭就算我哋搞文字創作嘅人咧，都會成日都想進入去呢啲咁樣嘅行頭裏邊，即係傳統嘅行業當然有存在，我哋都會好多人想入去嘅。但係咧新貴就係講緊嗰啲科網啊各樣嘢啊嘛。咁但係咧好衰唔衰，大家都記得啦，科網股就冇幾耐就 bang 咁就爆咗啦。咁喺嗰陣時咧，我自己嘅經歷就係咧，都幾多朋友咧係由突然間係由天堂啊，我形容係即係哇好高人工，一出到嚟突然間間公司砰一聲唔見咗，或者裁員裁得好勁，咁於是乎就變成咗啲我哋成日講 in house 裏邊，即係喺個公司裏邊咧，係一個即係叫做 IT 部門嘅一個小職員啦。原本係一個好勁嘅一個人啦，咁呢度咧亦都係講緊一個地位嘅少少改變嘅。有一段時間我諗差唔多有成5-6年咧，最少係咁樣。當然而家我哋大家知道唔係咁樣嘅一件事啦。但係喺嗰個過程裏邊，呢啲 IT 朋友我自己見到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大家對於資訊科技嘅運用其實唔係真係掌握得好多，但係個憧憬就好大嘅，即係好似頭先阿 Andrew 講啦，就好過癮啦！我哋一諗就諗到，哇！我哋個畫面，我哋希望嗰啲嘢可以出到嚟，點樣可以？我好記得嗰陣時，譬如有冇可以做到 3D 立體嘅一啲效果圖出嚟？咁其實嗰陣時根本就冇呢個咁樣嘅頻寬啊，各樣嘢根本就做唔到嘅好多嘢。但係我哋個腦裏邊就無限幻想好勁，咁於是乎成日捉啲 IT 朋友過嚟咧，就幫手諗辦法可唔可以做到嗰啲嘢。我嗰陣時都做過類似啲咁嘅衰嘢。咁但係嗰班 IT 朋友仔咧就好辛苦幫你諗，但係搞咗大輪咧，其實都係唔 match 嘅。喂，我又好想問一下 Angel 呢一樣嘢。嗱，我都知你嗱，你入行嘢應該比我講嘅時期就慢啲，即係後少少啦，我估。但係其實 IT人本身咧，有啲乜嘢嘅工作系真系佢你哋要做嘅啫？喂，我真系想知道。 其实，譬如我哋讲做一个 apps 咁啦，或者做一个网站啦，我哋简单啲嘅。其实由第一下我哋收到话要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其实我哋要做好多 research 嘅，即系要做好多资料搜集，同埋要分析嘅，唔系即系话喂佢个老板话要点样做，我哋就做到出嚟，唔系咁简单。咁点样做一啲 research 咧？譬如就系话可行性啦，因为其实。老闆可能講完一啲嘢，係咪做到先？即係你係咪喺個 apps 度做，定係喂呢、這個唔可以喺 apps 度做喎，要喺個電腦版先做得到喎，即係一部電腦喎。咁呢個可行性係要做。 咁譬如可行性做完之后呢，咁我哋就要设计一个叫流程，咁可能会设计埋个 design 个 layout， 我哋成日都讲话喂你个app 系咩样㗎，系点样行㗎，啲掣系点样揿出嚟㗎，即系点样达到个目的啊，呢、這个要设计好先嘅，即系最初我哋成个 layout 要做好晒，个 workflow 要做好晒。做完晒之后仲要同一时间啦，同一时间啦，咁就俾即系 development 嗰个 department 呢去评估嗰个难度喺边度，或者牵涉嘅技术有几多种。因为其实好简单啦，我譬如讲个 apps 咁啊，你即係而家成日都会有啲储分啊，或者一啲 redeem 嘅 apps 咁样啦，睇落好似好简单啦，功能唔好多系咪，咁但係其实牵涉嘅部分我哋已经牵涉咗hosting 啦，server 啦，计算啦，database 啦，甚至如果有啲高阶啲嘅，可能已经用到简单嘅 AI 啦，但其实我哋叫 robot 啦，即係我哋即係 AI 都有分唔同嘅层次嘅，即係都其实係 robot 一啲自动化计算嘅系统啦，咁然后就会有好多大量嘅运算嘅情况，咁之后喂又要有check 啦，即係会有人睇住啦，咁做晒呢啲咁嘅技术性嘅评估之后呢，就最精彩嘅部分，我觉得最精彩嘅部分就係、是叫 user test 啊，咩叫 user test 咧？即系我哋做好咗呢件嘢啦。咁但系其实未必完美噶，一定其实喺我哋 IT 世界系冇完美嘅，即系永远都会有 bug 或者有不足嘅。咁喺呢段情况咧，就好嘥时间，就系揾十几个人一齐啊，试下呢个 app 先，睇下有冇 bug 啦。我哋最简单有冇错啦个 flow， 因为其实 design 咧系永远都完美嘅，即系个 layout 好靓嘅，但系一拍落去咧，去到技术咧，咦又唔啱位，啲嘢褪嘢咁样，即系唔靓个展示，咁又要再翻兜再做多次。咁呢一度咧就大概可以，即系譬如一个好简单，头先讲个 redeem 或者个分，即系用啲积分嘅 apps 咁样，可能呢度已经搞咗成个几两个月，净系做 user test 之后，先至可能第一次出街咧都未完美嘅。即都未合乎老板嘅心态，之后再隔多一两个月再做多两转三转 user test 呢，嗰个嘢先叫做 stable 版本。咁所以其实成日都讲话哎呀你可唔可以做一个好完美嘅 apps 咁样，啲客成日都讲我话真係好难喎、哦、我只係讲一个例子，即係我哋成日用 I 字头嗰个电话，咁佢不停嘅嗰个系统都会更新㗎啦，咁如果佢系完美嘅，咁一路都冇更新过啦，唔需要更新㗎。其实即係永远啲老板都未必明，佢咪会觉得哇点解咁耐嘅啲时间，其实搞好多嘢嘅，同埋会睇下会唔会牵涉新嘅技术啦，即係譬如近排都会有啲客会问喂你可唔可以将个 apps 做埋啲 AR 嘢落去或者 MR 嘢落去啊咁样。咁就哇咁就好麻烦啦，咁我话你个 budget 啊，你个 apps 系咪真係要做到咁样呢，其实有冇啲其他方法呢，我哋要俾返啲反嘅建议俾佢，咁呢度係好精彩。其实你唔会听到每一个位都系好似打緊仗同埋去寻找一啲未知嘅将来咁嘅情况。 其实呢你就咁听啊，我諗听众听啊 Andrew 呢都见到呢，即係同我哋所谓传统嘅 IT 人呢，即係嗰种嘅口才啦，口若悬河啦，各样嘢啦，点样去讲啲嘢複雜简单化啦。咁啊你就会见到啦，即係 Andrew 就係呢一 type 嘅我会睇嘅 IT 人。咁我自己呢就会定义啦 ,Andrew, 呢一类型嘅 IT 人呢就为之 startup IT 人。因为呢我自己会睇呢点解会成日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叫做 IT 人枯燥啊或者系单调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形象。你听下 Andrew 讲头先嗰个嘅做嘢流程，其实都可以系好精彩，同埋系需要好创新㗎嘛。我觉得呢第一呢就系、是、以前嘅 IT 人呢其实好多时呢出于系我哋叫 in-house， 即系喺公司里面嘅 IT department。你諗返以前呢其实好多时创业啊或者 startup 呢系由金融人士啦，或者是我哋叫业务推广嘅人啦，就会出嚟自己搞公司。IT 人呢通常就会少出嚟搞公司。所以我哋绝大部分以前 IT 人呢就係喺部门里面，一间公司里面嘅 IT 部门。咁所以呢佢哋所做嘅嘢呢，大部分人会认识嘅呢就係、是 电脑有问题啊，搵佢去搞电脑嘅嘢啊。所以咧，喺嗰套剧集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少尉咧就系话，喂，个吸尘机有问题，都俾咗 I D 去做。又或者系普通人会觉得你拍摄或有机器嘅嘢咧，咁都应该就系 I T 去负责嘅。咁呢个我相信就系嗰个嘅旧有观念。咁啊，周 Sir 同阿 Andrew 头先所讲咧，嗰样嘢咧，即系而家基本上科网嘅行业嘅兴起啦，咁令到咧其实而家绝大部分嘅 startup 咧，我相信都系同科技有关。所以咧，你如果冇一个 I T background 或者冇一个 I T 人嘅一个团队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你系唔可以去组成嗰间嘅 startup。佢哋新创公司啦，初创公司啦，系会 run 得好。咁所以咧，我会咁睇咧，而家系多咗好多嘅一批 I T 人咧，即、就、系、是、好似 Andrew 呢一批咁样咧。其实我会睇咧，嗰批系企业人嚟嘅，即系佢系一个 I T 底嘅企业人。以前嘅 Sub 嗰啲系金融底嘅企业人，类似就系咁样嘅分别。咁同埋咧，而家咧，不过呢个就不嬲以前都有嘅，而家当然更加多啦。就系、是、仲有一批嘅 I T 人咧，我哋叫做 consultant 嘅 I T 人，即系在我嚟讲咧，就系、是。一间公司里面的 IT department 一批呢就是他是负责做顾问的，无论他是受雇于自己啊，定是受雇于一间大公司里面成为一个顾问。第三个呢，其实他是一个 IT 底的企业家，是这三方面的人。而我自己会觉得呢，其实现在应该最精彩亦都最多的呢，你很多时都会涉及 IT 人啊或者怎样的话呢，其实就是 IT consultant， 甚至乎就是 IT startup 那批人，即是做初创公司那批人。那我觉得那批的 IT 人呢，等一下可以再讲一下，我觉得是非常之同现在的想法的人是很不同，他们的知识很广泛。佢哋嘅灵活程度，比起我哋好耐好耐以前觉得喺 I T department 里边嘅 I T 人咧，系已经系完全两回事。 嗱，已经做一间一月第二节咧，花多啲时间俾你咧讲一讲咧，嗰啲 I T 人咧有啲即系阿 Mills 头先讲嗰个系一个好正嘅一个呢一节嘅总结啊。因为我哋嘅脑里边一路谂紧咧 ，I T 系叫 I T support， 我哋嘅脑里边成日就谂紧一班从属嘅，系成个 office 里边咧一班。甚至乎你成日听到笑话咁样讲啦，裁员就先裁佢哋噶嘛？呢啲听落好似好 bitter， 即系好苦涩嘅一啲嘢，其实有某程度上系真实，因为反映咗好多人其实对于 I T， 尤其是早年咧系唔认识嘅。但系而家你够胆系咪都话 cut 咁啲人？你够唔够胆咧？间公司吓，就算你话要请人出嚟，你都要揾个 I T master 去帮手，或者做 consultant 去计计条数。喂，咁啊，一间我哋一于听只歌翻嚟咧，咁啊，然后跟住做听埋新闻之后咧，我哋第二节翻嚟再讲呢只歌咧。喂，阿 Mills 你拣嘅噃。 喂，系啊，嗱，呢一个咧首歌咧就系、是、叫被单身的人。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即系 I T 人咧，成日都俾人哋咧觉得系孖生嘅咧，就系、是、单身狗嘛，即系咁，所以咧就点呢、这、一个呢首歌咁俾大家听下呢个误会啊。 一天欣赏你，徘徊月台每班车追踪你，想用来回味偷一晚思想里高攀你。其实月路已准我沉默你，为何未给我机会得到你？歌用来逃避碰面时太紧张，唱首歌留住你。重新写过份词讨欢喜，但你宁愿听那旧词回绝我梦与地。你能如愿多尽爱河，我还能够笑得这样傻，跟一切梦想别过，我照旧无错。陪伴掉进眼河，个人时间太多怎仰望，于网络如无伦主播，单身的我 不想联系你，和名字拉上关系拉低你，灰是成名地，我鼻头红了灰尘。 运动员参与，最后由两名前气候运动员赵嘉文与新疆籍的迪尼格尔伊拉木冈共同将火炬放在一个雪花图案装置中心点燃主火炬。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到访北京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政治和战略互信日益巩固，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有力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应对外部干涉和地区安全威胁，维护国际战略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42点，跌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89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5.2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6，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01美元，卖出1,809.1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启刚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系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嘅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港商嘅国家严谨嘅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咁样举办今次嘅冬奥会。 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沈大元， 我是方健儿。 在过去一年疫情之间，大家都应该有得又有失，希望大家能够在得失之间有印有余，还有来年心想事成。 我就当然祝大家健康快乐，仪态万千，虎虎生威。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这份信念传承下去，困难不会令我们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 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早前的潘朵拉文件揭露全球政经精英和名人利用离岸公司隐瞒资产逃避税务，避税天堂这个另类的黑色经济一再成为争议焦点。有历史学家指，避税天堂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事实上，避税活动由来已久，但是到非殖民化最高峰的1950至60年代，亚洲和非洲很多殖民地争取独立，殖民帝国濒临瓦解，这个时候避税天堂突然激增。这个是由于欧洲殖民精英在殖民地所拥有的资产，他们不甘于调回去祖家之后面对高水平的税率，但是留在原殖民地又好惊新独立政权对他们的资产作出报复式的征税和流动限制。 他们于是转向愿意包庇他们财富而又低税收的第三地，从而推动了避税业务的扩张，同时使到刚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在非殖民化前夕就出现大量资本外流，对他们日后经济发展打击至大。从中可见，避税天堂进一步拉大全球贫富差距，特别面对目前严重疫情，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预算因为税收损失和借贷困难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避税天堂这个另类的黑色经济已经变成伤害大多数人利益来包庇少数利益的一种系统，难怪有人道组织称之为百分之一人的经济。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汤家骅。 要明白呢个制度，亦都同时间要尊重呢个制度。不要说因为我们有一个高度自治，所以我们忘却了高度自治背后那个宪制的秩序和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多些去理解。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2月4日，今日是年初四晚上的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是 IT 人不是狗。我们今日除了我周志恩还有黄仲远之外，还有我们嘉宾 Angel。 喂 Angel， 喂，直接进入去我们刚才外面谈得很兴起。喂，其实 IT 人呢，我给几分钟时间你，你即是有些什么你吐苦水又好，吐槽又好，即大家对于你们有些什么黑板印象，你是想一次过驳斥的？喂， 其实都有嘅，即系譬如我哋真系唔系 supporter 咁简单啦。当然冇我哋，大家都会好头痕，会哇啲老板会晕咗，成个地球好似出事咁样。咁但系我哋真系唔系 supporter 咁简单，唔系 M mouse 揿唔到啊，你可唔可帮我点解啊？咁样之后其实冇插线啊，咁样咁真系唔系呢啲咁简单。尤其是而家嘅IT 人啦，我哋认为就算系 in house 都好啦，已经唔系以前嗰种黑板大家认为嗰样嘢。因为其实如果因为而家嘅其实科技咧真系好快。我讲紧咩叫快呢，即系其实可能我哋同你讲紧嘢呢一分钟啦，可能已经有啲新嘅我哋叫 solution 啦，或者新嘅 technology 啦，已经喺网上面已经有。其实我哋 IT 人咧真系无时无刻，即系七成几多，即系七成廿四咁样，即系不停咁样都系要做紧 research， 要去了解，系 keep 住要 update， 已经唔系话啊我坐喺公司。啲嘢唔喐，其實冇事嘅喎，即係我哋成日都搞笑嘅嘛。有一個話等個乖乖喺個乖乖嗰啲咩啦，咁就等喺個 server 度，佢就冇事。唔係咁簡單啦，而家我哋係要進攻，咁變咗咧，我哋其實係好 active 嘅，即係其實我哋係好活躍嘅，唔係即係靜止咁簡單。如果靜止嘅話咧，就已經做唔到嘅，因為太快啦變得。所以頭先我都有喺出面講，就係話我哋不停咁樣學習。了解同埋要睇有冇啲新嘅方法，因为永远呢啲嘢係慢嘅，即係你今日觉得啊都 OK 啦，可能下一年或者冇下年几个月后已经觉得喂唔得喎，仲係好慢喎，一多人用呢啲嘢即係我塞住晒塞车咁样，你又要諗计啦，究竟我係要软件解决啦定係硬件解决。咁所以已经唔係大家想諗话啊你都係坐喺度有咩咪喐下咁样嘅人啦咁样。咁同埋我哋除咗好精彩嘅地做不停咁做 research 啦 ，keep update 之外咧，創意真係好緊要。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大家都唔會 IT 人係冇悶咧，即係唔會諗到啲新嘢咧。其實真係唔好意思啊，諗得新嘢最多可能真係我哋呢一班人，因為你永遠都有新嘅IT 嘅東西，包括軟件、硬件都係。 咁你一有呢啲咁嘅嘢咧，你又要去學習咯。咁學習係要時間噶嘛。咁學下嘅時候，另一樣嘢又有新出嚟咯。咁呢一樣嘢係要追嘅，我哋成日要用追嚟形容。啱啱先至可能，譬如我哋學識咗呢、這個即係相片辨識啊，即係我哋成日講，即係點樣認到一啲啊？呢個係可樂，呢個係汽水，呢個係唔知咩嚟嘅薯片咁樣。咁原來唔止咁簡單喎，係嗰樣嘢喺嗰個傳送帶上面經過，我已經已經要認到咯，去到呢個狀態咯，甚至唔係即係巴曲咁簡單咯，即係我哋曾要快到每一秒我要認到幾多隻咯。哇！即係講緊係用啲乜嘢嘅鏡頭咧，那個電腦運算速度有幾快咧，用乜嘢軟件咧，幾多個 camera 咧，即係我哋都試過係做一個衣服嘅，即係究竟呢件衫係大碼、中碼定細碼，係男裝、女裝、長短袖，乜嘢質地？咁我哋係嘗試過係好多個方法，然後用咗成三四五個 cam 去測試呢一樣嘢，用咗成一年去終於知道原來點樣可以睇一件衫咯。即係其實 IT 唔係淨係插貓屎咁簡單，真係好多創意喺後面。其實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大家對於 IT 人嗰個印象個落差係大嘅，即係喺呢。我覺得如果保守啲計啦，即係呢五至十年啦，那個落差係大嘅。即係好似頭先所講，話大部分嘅人咧，可能會以前會覺得 I T 咧就係將我嗰份嘢 automate 咗佢，即係自動化咗佢。例如，我以前用手填方嘅，不如幫我令到佢可以online 啊，自己填啦。類似呢啲咁樣，將一啲嘅叫做行政上嘅多手續嘅流程，不如幫我自動化咗佢。嗱，呢個咧好多時咧就係喺好多人嘅印象當中嘅 IT 嘅情況。而而家嘅 IT 咧，基本上因為佢而家涉獵嘅部分咧，其實因為就已經係喺工作同埋生活上每一個部分，即係包括你喺生活上邊你俾錢啦。呢、这個係關於 IT 啦，即係例如你 e-payment 啦，即係啲嘅電子貨幣啦。先唔好講話而家嗰啲仲要係加密貨幣添啦。或者你而家可能係 online banking 裏面嗰啲流程啦。你基本上大家而家喺生活上嘅大大小小每一個位咧，其實都係同IT 同個科技有關。所以頭先阿 Andrew 所講嗰啲嘅創新咧。已經係同以前好唔同，同埋咧，我覺得 I T 人慘嗰下咧，就係個創新咧，唔係咁易俾人哋睇到。通常咧，嗱你諗翻咧，即係好多時，如果我創新咗一個假設啦，買保險網上邊嘅流程，假設係咁樣，通常出嚟俾人哋覺得創新嗰個咧係 marketing。或者是做銷售那個，因為他出來講嘛，他要出來 present 那個情況嘛。但在 EIT 來講呢，你簡單上例如就是說，究竟他怎麼給錢呢？究竟他怎樣可以衡量那個風險有多高呢？他怎樣可以自動做了這件事呢？而不是透過好像以前那樣，我試下跟你傾偈啊，問你攞資料啊，而透過可能純粹資料或者各方面不同的一些的生活範疇裡面，我就可以知道你的風險有多高呢？這些這樣的創新呢，其實是個 user 很少成日都會感受到啦，覺得啦，但係呢啲咧，全部我覺得都係嗰啲咧，就頭先 Andrew 所講嘅創新咯。但係呢啲咧喺最後個用家裏邊咧，其實係好少會感受到。唔知阿周 Sir 係咪同一個睇法？ 嗱，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好，我用啲例子講俾大家聽啊，容易啲明啊。我相信，我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咧，喺我開頭做當年啦嚇，我最瘋狂嘅時候，啱啱教書嘅時候咧，我都有做一啲關於 IT 嘅一啲 part time job 啦。咁呢度啊，而家先篤爆自己啦。咁嗰陣時咧，我都仲係見到好多人咧，譬如做媒介咁。咁計啦，譬如做報紙咁樣啦，好多人係仲係幻想緊，就將份報紙變成電子版，好似一個 PDF 或者我哋叫做一個電子檔嘅一個報紙嘅一個 page 咁樣，咁就好似喺度揭咁，而家好似嗰啲 ebook 嗰類咁樣嘅感覺嘅啫，喺個腦裏邊。但係隔咗冇幾耐，或者隔咗幾年之後，大家知道其實當我哋唔好咁複雜啦，我哋講緊多媒體先啦，淨係。其實啦，做一個新聞報導啊，如果我哋做電子嘅過程裏面啊，你可以加入一啲咧相 相關嘅一啲 information box 啦，你可以加入，譬如你 click 入去會見到好多圖啦，而家後來你見到好多會喐嘅新聞啦，所謂嚇會有好多嘅即係片段啦，各樣嘅嘢其實就已經顛覆咗嗰個傳統上面我哋見到，即係頭先我講緊創意係咩嚟咧？呢個就係一個其中最經典我覺得嘅例子，因為早年真係同啲人就講點樣可以等啲讀者睇得舒服啲，佢哋成日 sell 一樣嘢嘅二千年頭嘅時候就，但係慳翻等大家唔好咁多成手都係油墨啫嘛，即係講笑咁講啦，大家。但實際上面大家知道原來可以去到好遠嘅，就咁講報紙咁計啫。好啦，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咧，我最近都成日會用嘅就係譬如網購啦。咁我網購嘢唔算多嘅，但我會成日都會網購一啲咧漁農產品。其實而家好多即係本地嘅農夫咧都會做呢一樣嘢嘅。問題嚟啦，咁嗰啲係好傳統嘅行業啦，即係你賣菜賣魚啫。咁但係譬如個 app 點寫去讓人哋方便去購物，而譬如喺個過程裏面，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 app 上面買餸啊？而家甚至乎可以睇住嗰條魚係咪新鮮嘅嘛？有啲 app 可以做到。咁另外就係咧，譬如你買餸嘅時候，你點樣能夠協調到嗰個購物者嘅思路？我都唔計嗰啲積分優惠嗰啲衰嘢先啦，另計啦嗰堆嘢。但我買嘢嘅過程點樣能夠令到佢好順利咁樣喺芸芸眾多嘅唔同嘅產品裏面去揀啱我要買嘅嘢呢？嗱，呢個嘅體驗呢，其實就係講緊嗰個IT 人啦，或者嗰個團隊咧，能唔能夠去代入到嗱？所以其實我同意阿 Mills 講咧 ，IT 人唔係淨係做 support 嘅，佢裏邊甚至乎要做埋好多 graphic design 啦，裏邊甚至乎你要做好多 marketing 嘅內容啦。嗱，唔係淨係揾個小編出嚟講兩句抽下水，博大家開心咁樣就會勾到生意嘅。你裏邊其實你譬如個成個購物體驗裏邊，你喺個網店裏邊點樣能夠讓到啲你嘅目標顧客睇得舒服，擺入佢個購物籃嘅時候，我見到好多 app 寫得非常戇居噶嘛，即係你每次買完嘢之後要翻出去撳幾下，然後跟住你見到啲蠢 app 同一啲叻嘅 app 就係、是、佢會引到你買完嗰嚿嘢，好方便，亦都估到你下一嚿想買乜。譬如買三塊物咁，佢一次過幫你諗通曬嘅，咁你咪唔覺你咪買多咗咯。但係你諗下，如果佢出咗個購物車，又要行翻入去出出入入，咁仲要計下條數，有啲好蠢嘅 app 咧，甚至乎去到咁上下，佢發覺咦冇貨賣，你要由頭入過嘅咁。嗱呢啲就全部都係 IT 朋友咧，佢哋點樣去將個顧客體驗去提升？呢啲過程唔係單純係做 support 噶，佢裏面要做好多嘅構思嘅動作，甚至乎頭先又第一節都講咗多個 layout 啊，即係嗰個出到嚟嗰個界面，大家睇落去舒唔舒服，順唔順眼，呢啲全部都要用腦諗，而呢啲我必須要講只係皮毛啫，裏面仲有好多嘢可以玩噶。Angel， 我唔知你嘅工作經驗裏面咧，即係我頭先講嗰啲嗱，我好粗淺啫，你覺得喺你工作裏面呢一堆嘢係咪都係你工作需要做嘅嘢嚟噶？ 絕對需要。譬如我有一個都好耐歷史嘅例子啦。咁當然而家外賣 apps 係好即係好盛行啦，香港。但係我哋早咗好多年，講緊係2013、2014年咧，其實我已經參與咗一個外賣 apps 嘅工作。咁我就要即係 report 俾翻我老闆啦。咁當時嗰個戰場就喺深圳。咁我哋當時係點樣做嘅呢？即係我哋老闆有個構思話：喂，好難叫嘢食喎，喺內地。咁即係係啦。咁點搞呢？咁就話不如我哋諗一啲方法，點樣可以兩邊餐廳同埋用家都可以方便到。我哋就係做中間個橋梁。咁開始嚟啦。咁究竟點樣諗呢？其實我哋真係要做訪問啦，坐喺間餐廳做餐廳度坐一日，坐幾日。去得到啲餐廳老闆嘅意見啦，即係佢點樣聽外賣嘅呢？其實你平時真係睇咗好多，然後 mark 低做咗好資料搜集啦，然後先至諗下，個流程應該係點呢？嗱，我哋終於做咗兩樣嘢，一就係用家嘅界面，同埋一個餐廳嘅界面。點解要咁做？即係嗰陣時2013、2014年冇人做過呢啲嘢，我哋都冇見過，我哋都唔知咩嚟嘅。其實，但係我哋諗到係要咁做，因為餐廳冇界面嘅話，佢唔知有人落咗 order。咁 user 落咗 order 又唔知落咗邊間，咁我哋就開始喺度諗啦，嘩點樣去自己幫佢入送菜小辣酒冰，因為你知香港人好嘴刁㗎嘛，食嘢即係茶餐廳都會少酒糖呀、酒甜呀咁樣，咁我哋連呢啲嘢都加埋落去，咁對於個餐廳真係有生意上面嘅改變喎，呢個真係唔同咗。 咁就嚟啦，開始就另一樣嘢啦，發生咩事呢？就係、是、其他有好大財力嘅公司呢又加入戰團啦。當時我哋就有一個乜乜摩同埋圖 AX 咁樣嘅 Apps 呢，忽然之間睇深圳又見到喎，即係大家喺度互相爭餐廳同埋爭啲 user， 即係用啲用家。咁我哋又即刻睇下咦點樣可以爭贏呢，即係我哋唔夠佢快喎，即係我哋啲 team 又唔夠強，我哋又冇呢一個咁強嘅財力，我哋點算呢？咁香港人最叻就係即係轉數快㗎嘛。咁我哋即刻諗，喂，買餐送飲品之後真係生意多咗，我哋真係做到啲成績返嚟喎。咁當然人哋都會睇到咦你送飲品喎，送餐啦，真係送餐喎，佢哋買一餐送一餐。咁我哋即刻諗下，哇搞唔掂喎。咁我哋就即刻再諗點樣辦法呢，送界面俾個客户，送界面俾個餐廳話、哎、你用啦，你直情點送啊，出單啊，你落廚房啊都用得到。咁之後咦、真係有多啲餐廳用返我哋個apps 喎。咁當然對方都見到㗎嘛，咁咪又嚟囉。咁其實呢一個過程呢，當然最尾你問我係成功失敗，咁梗係失敗收場啦，即係你始終撳下撳下你都唔夠人哋撳嗰個成本啊，嗰啲 budget 啊嗰啲。咁但係成個過程就好特別啦，因為每一次都係用人啦、啊、人係包括咩呢，用家同埋餐廳都係人，甚至食客啊攞餐嗰啲朋友啊點樣攞呢，都係由佢哋俾意見我哋，引發我哋成個構思，因為我哋真係未見過呢件事。咁我自己覺得係成功嘅，成功係我哋做咗嚿嘢出嚟咯。嗰嚿嘢係原來有人爭嘅，咁我哋就算啦，收手啦，咁樣我哋完咗咯嗰件事。 其實聽阿 Andrew 講咧，就係、是、一個我覺得幾好嘅一個你叫真人示範咧。依家啲人真係唔同咗。你其實聽頭先阿 Andrew 講個番話咧，其實係真係一個企業家嘅諗法，即係話我盤生意要點做，所以我嗰、那個流程應該要點做，嗰、那個流程點樣先至最方便我嗰個用家，而令到佢肯同我合作或者用我嗰個嘅app， 即係呢個咁嘅情況。你會見到呢就係、是、而家嘅 IT 人好多時候呢，佢係一定要夾雜好多呢，我哋叫做 business acumen， 即係嗰啲業務或者商業嘅智慧，即係佢究竟知唔知道用家係要啲咩，佢哋嗰個痛點係點樣，我哋要解決啲乜，我哋嗰樣嘢係最緊要係做緊啲乜嘢，解決緊佢啲乜嘢嘅問題。呢幾方面呢其實好需要一啲嘅真係業務上面嘅智慧呀、啊、或者點樣。傳統以前嗰啲人係唔需要，如果佢喺公司裏面做嘢呢，唔需要太多呢一方面嘅知識，而家係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地方。 我估除咗好大嘅公司呢，佢養低一啲好勁嘅 IT consultant， 即係我都認識得一啲即係朋友佢係做呢行，咁佢真係好專精係做點樣去，我哋叫 maintenance 啦，即係點樣去 keep 住自己間公司裏面個 IT 裏面嘅運作嘅嘢。除咗啲好大嘅公司之外呢，其實而家好多都係即係因為未必養得起一條好勁嘅 team 啦，咁於是乎呢啲 IT 朋友就焗住要走出嚟自己做一啲公司去 serve 唔同嘅客人啦。咁於是乎呢，我形容嗱，呢個係一間第三次我可以傾一傾。我形容而家嘅 IT 人呢，其實佢哋可能勁到係呢一啲類似當年我哋睇墨者啊，啲墨工啊、嗯，即係如何幫唔同嘅主公呢係、嗯、攻防大戰咁樣。我覺得呢啲都幾有趣。頭先 Andrew 已經講咗啲例子啦，咁咁啊嗱，一間第三節呢，我哋又翻嚟講下啲 IT 人嗱，已經我哋將佢唔單止由狗咧變咗做人啦，仲慢慢升級做神㗎啦，有機會嚇。咁一間第三節再講。咁啊，呢一節咧到我揀咗只歌啦，咁就係由咧呂爵安啦，同埋呢個邱風澤咧一齊唱嘅。嗱，呢只歌最重要嘅歌名啊，四個字啊，我覺得好多 IT 朋友都係啊，一表人才啊。 難道我失戀一次就去掘墳墓，還是我餘生給批過命題早些歸依更好？我心入面沒有憤怒，早知努力前無去路，何妨自我嫌棄變一堆泥泞就好。我過得並不好，但是我會活着， 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赁合约。无谓叫亲戚好友伴我命全愈，来或者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多项措施，加强新冠疫情的检测和追踪工作。当局会向全民派发自我快速抗原测试套装，强调是自愿性质。而马鞍山体育馆将会重设火眼实验室，配合增加的定额每日检测量，届时检测量可以达到每日300,000次。林郑月娥话会逐步将竹篙湾检疫中心改为接收无病征人士，次密切及密切接触者视乎情况在家居检疫，但是这两项措施暂时未启动。至于今个月稍后推行的疫苗通行证，长远会要求接种第三剂疫苗才可以进入指定处所。林郑月娥形容现在疫情越趋严峻，但未失控，当局在防疫上不会投降。她预告会考虑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行政会议下个星期二开会讨论，通过之后会公布详情。政府晚上先后将启德新区嘉汇第一至第三座及第五至第九座、西营盘玉明阁第一座、黄大仙翠竹花园第十四座以及深水埗多条街道的部分楼宇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目标是明日朝早完成行动。当局解释，由于这些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又或者有患者曾经在上址居住，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食物环境卫生署及入境事务署分别有职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食环署表示，一名工人确诊，另外曾经在同一个地点工作的四名工人初步确诊，他们分别在屯门和平新村、广田街及中屋村负责洁净工作。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并遵守防疫措施。十一名同确诊者相关员工需要检疫。入境处一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初步确诊，这名职员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工作，翻工的时候有戴外科口罩，并且探测体温。处方又说，因应疫情越趋严峻，大大增加了变异病毒株传入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及码头角羁留中心的风险。为了确保被羁留人士及职员安全，中心听日到今个月11号暂停被羁留人士的亲友探访。北京冬奥会夜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开幕式，历时大约两个几钟头。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冬奥会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紧随中华台北代表团入场，持旗的是滑冰运动员朱定文，他将会出战男子500米短道速滑赛。国家队代表团压轴出场，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高廷宇及女子鋼架雪車運動員趙丹擔任旗手。奧運火炬傳遞儀式其後開始，短道速滑名將楊洋、短道速滑奧運冠軍周洋以及是百米 以及百米飞人苏炳添等运动员参与，最后由两名千禧后运动员赵嘉文及新疆籍的迪尼格尔伊拉木刚共同将火炬放在一个雪花图案装置中心点燃主火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61点，跌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0，日元115.2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7，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8.33美元，卖出1,8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上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偏北风，晚上东风渐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经典广播剧《龙凤呈祥》1978年作品， 我诸葛亮翠妻但求熟灯，外貌又何足挂齿。 李学斌， 大厅里面龙凤足高人，满堂喜帐，好似系准备行婚礼咁。哎呀，我家系入错屋啦！ 龙宝田、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龙凤呈祥》，2月5日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小学生眼中的社区》。 观塘人多车多，区内除了住宅，亦都有好多工业大厦。近年观塘完成多个重建项目，到底小学生中唔中意重建后的观塘呢？ 深夜1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在疫情期间，很多父母都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在家学习的问题，不少人形容这种生活叫做困兽斗，可见父母是几咁束手无策了。但是那天行博物馆的书店呢，就睇到呢本有趣嘅小书《事件普之又系艺术家又系阿爸阿妈》，就带嚟咗点点嘅曙光。简单嘅照片拼图配上艺术家寥寥数语嘅描述，系佢哋喺疫情期间同孩子相处嘅游戏记录。每一页都有浓浓嘅生活质感同埋洋溢嘅创意。 呢本书收集咗47位艺术家同孩子互动嘅日志。以指令艺术作为创作模式，其实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参与性的艺术形式。孩童的想象是有趣的，亦都是出人意表的。 书里面和孩子互动的点子都很简单，但又让人跃跃欲试。好像摄影师张志伟用相机拍低了孩子最爱看的活动，原来是街上的清洁姐姐在那里打扫。 好似网购时代的大纸箱，就是漫画家小黑用这些纸皮来和孩子砌着大船。 有次艺术家摄影师梁思明就爱和孩子在家玩沉蛋游戏，将鸡蛋放在客厅或者房间，大家分头去找。 好像音乐家林艺廉和孩子发掘发声的物件， 听听同分辨柔和同响亮啲、长同短或者高同低嘅声音。 孩子嘅想象力丰富，看花不是花，看草也不是草。所以艺术家周奕霖嘅女儿喺阳光之下执树叶，就会讲佢哋系大象嘅耳朵。 至于大男孩又可以同佢喺屋企玩啲咩呢？视觉艺术家李碧慧就想到买五颜六色的喷漆回家，同个仔染一对潮鞋。 这本小书的文字不多，很快呢一口气看完了，但里面满载灵感的亲子相处建议呢就可以屡试屡用，并且尽量遵从书里面的指引，等孩子引导作主呢。当爸爸妈妈都乐意被孩子引领着玩的当下，自然会发现原来同细路仔玩呢是其乐无穷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事件普之》，又是艺术家又是阿爸阿妈，编辑罗玉梅、严瑞芳，由天台战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二月四日啊，年初四晚上，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系 I T 人唔系狗啊！咁啊，我哋嘅嘉宾 Andrew 咧，咁啊，都俾我哋咧，都同我哋一齐玩咗玩咗两节啦，而家去到第三节啦，一齐玩紧成个。我之前又讲过元宇宙啦，咁啊呢排咧，其实咧外国嘅 I T 行业咧都有好多奇事怪事特別事發生，例如最簡單啊，琴日咧突然間有一隻最龍頭嘅股票咧跌到輕輕冚冚嘅，可以話係人類史上其中一個最大型嘅跌市啊！咁亦都好多人就話咧，其實哇，而家 I T 咧其實都真係好競爭好大啦，大家都知道。而裏邊咧其實即係嗱，我必須要講就係咧，香港嘅 I T 人咧以往就成日都係同自己圍內裏邊啊，即係喺度鬥嘅啫。但其實大家知道咧，互聯網世界啦，去到其實無遠忽界。我哋而家嘅競爭對手可能真係全球嘅，成個過程係非常之大起大落，所以亦都衍生咗好多頭先 Angel 講嗰啲好得意嘅故仔。咁啊，唔係淨係大中華區啦，我哋嘅競爭對手可以去到好遠好遠。喂，咁但係咧，我哋頭先封神咧講到 IT 人咁勁啊，喂，咁其實 IT 人咧 ，Angel 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咧？嗱，我特別衰啲嚇，第三節。嗱，我哋頭先封咗神啦，講到你哋咁勁啦，但係有冇見到啲啊？我要你爆下啲內幕啦，有冇見到啲衰人啊？或者係即係我哋講到咁多咁叻嘅嘢啫，但係嗱，我唔知你講唔講得㗎，你唔講得就我講㗎啦，一間嚇，你講下先。 唔可以話衰人嘅，咁其實有啲所謂 IT 人啦，同一般我哋認識嘅其他行業嘅人咧有啲相似，譬如我都有講過，例如即係做啲 iBank 咁樣啦，咁其實 iBank 大家都知道話佢哋可能會比較花花世界啲，其實喺 IT 嘅世界入面咧都會有呢一類人嘅，咁多數會喺邊度會見到咧？可能會喺啲 startup 啊。咁或者一啲創企即係創業緊嘅小公司啦，會做多啲。咁佢哋真係要資金啊，因為其實好多時你會成日聽到，點解我哋創作咗一個 apps 咁樣啦，然後就會有啲咩 A 輪、B 輪啊、咩天使輪啊咁樣，以前成日都聽到。其實你真係要識人嘅，你唔識人咧，即係喺呢個遊戲咧，你係玩唔到。咁你點樣識人咧？咁你一定要參加好多大小不同嘅聚會啦。咁呢啲聚會有正經，亦都有唔正經嘅。咁唔正經嘅咧，反而嘅成功率係最高嘅。即係我自己眼見嘅係點解咧？因為其實好多時正經嘅場合時間有限，即係你可能好正經咁樣講咗五分鐘、十分鐘介紹緊你個新嘅 idea， 或者你好特別嘅technology 又好，咩都好啦。咁但係其實好難了解你或者你間公司或者你背後嘅團隊係點樣，即係好少呢個情況，多數都係之後 不正常的場合底下會再了解多啲。咁同埋好多時咧，嗰啲所謂嘅 A 輪咧，即係可能投資銀行都會見過啦。咁呢啲就會先至去接觸你哋，即係接觸我哋 IT 咁嘅人啦。咁然後就了解多啲，先至真係做到。咁嗰啲嘅情況，大家都可以想象啦。唔正常嘅情況就即係都係食下飯啊咁樣嗰啲啦。咁然後就嗰啲人完全唔係 IT 人嘅，你發覺頭先喺台上面講到好多好多 IT 嘅 terms 啊，一啲好新嘅logic 啊，但系一去到嗰啲情況，咦，好似唔係喎，好似去咗啲聚會咁樣嘅啫，即係好 social 啊，部哇拍曬膊頭 ，hi 喂，你好啊，咁樣即係完全唔似我哋一般嘅 IT 人，我哋見過呢啲都唔少，多數都會喺啲 startup 度會見到。咁當然仲會有啲再特別啲嘅啦，即係頭先都有講我哋喺出面都有講，有啲煙喉嗰啲成日都以為佢目目獨獨咁樣，咁其實係唔係真嘅咧？梗係唔係真嘅啦，好多時都係離開咗張凳。離開咗張台，離開部電腦之後，哇！佢原來咁鬼風趣幽默嘅，即係吸引到異性啊！完全你見到佢嘅身啊、衫褲鞋襪咧，係名牌嚟嘅。雖然你冇理佢配搭成點啊，即係總之係有錢嘅，買得起嘅呢啲嘢。咁呢啲就係IT 行業興起所致咯。即係可能以前再十零廿年前未必有呢個情況，但係而家真係喂你見親嗰啲新進啲嘅 IT 人。其實他們人工不差的，即是我可以告訴你人工不差他們真的買得起。那談笑風生依然一離開公司就很開心的了，即是這個世界完全是另一件事，他們會自己買很多東西去很多娛樂，然後認識很多不同的人玩這樣然後還有少少因為認識少少 IT 嘛，即是點都有些底啦，那就可以幫很多人做不同的東西。佢哋嘅世界真係好唔同咯，即係同以前即係目睹啊，或者話冇興冇完全沒趣的人咧，係唔似啦，已經完全唔似啦。 啊，頭先 Andrew 講IT 人而家嘅發展係同以前好唔同。頭先話人工啊咁嗰度咧，直情都唔使太客氣 Andrew， 即係基本上我覺得係。其中一个而家系最 hot 嘅一个职业嚟啊！我嗱，因为我自己都开公司啦，咁啊，头先啊 Andrew 都系同佢倾过啦，即系我都系其中有一 part 一两 part 啦，都系同少少科技有关系啦。我直情去请一个喺香港啊，如果要请一个去识得写虚拟实景，即系用 Unity 啦，即系其中一个 software 啦，即系要嚟写虚拟实景 VR。嘅寫成個 program 出嚟嘅話咧，係難請到不得了，同埋人工係貴得好緊要嘅。而香港嗱，雖然咧而家大家都諗住會唔會上大陸係會平啲啊，完全唔係呢回事咯。其實大陸內地都係好貴嘅。相反台灣就會平多啲。咁啊，所以香港咧其實係真係人才係，我覺得係非常缺乏。而唔單止香港，其他世界各地都係。所以咧，其實我有幾個朋友，佢我哋有一隊足球隊，即係咁嗰只啦，當中有四五個人嘅，係 IT 嘅。佢基本上去到移民咧，係即時兩個月內揾到工嘅，係啦。佢哋仲不停地可以轉到工嘅，係揾到即係越嚟越啱自己嘅工。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全球都渴市嘅，即係IT 嘅人才，尤其是咧我會睇啦，即係如果 Andrew 自己唔開公司自己出嚟嘅時候，呢人才都係好缺嘅，因為你諗翻咧，其中一個成日都會係IT 人遇到一個好難好大嘅問題嘅，如果喺溝通上就係佢講緊一啲嘅外星語啦，即係話咧佢講緊嗰啲 IT 嘅術語會點做咧，其實講完出嚟之後咧，大家係。唔明嘅，但系如果那个 I T 人佢能够系真系化繁为简，佢 present 得很好嘅话咧，而且好似头先咁讲，好似话有埋嗰啲商业智慧，知道嗰盘生意系点样做嘅话咧，呢一类嘅 I T 人系好缺嘅。不过相信佢哋应该如果喺今时今日嘅香港，佢哋应该系自己走咗出嚟搞 startup， 多个就仲喺留喺公司。我唔知 Andrew 同唔同意。 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因為始終即係 IT 係咯，有兩種啦，一種就好鬼中意創新，好鬼想試新嘢，咁呢一批人咧，好多時都唔中意好 routine， 即係。 好乏味地重複一啲工作，咁變咗佢哋一定會好多時都會離開佢現有嘅嘢，因為而家其實出面咧，頭先都講得好好啊，即係 I T 嗰種學士嘅情況咧，就係、是、我最緊要做到快，咁 in-house 係咪做得快做得好咧？其實是一個問號嚟。但係調翻轉咧，喺出面揾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我咁嘅情況，調翻轉揾得多啲，因為佢哋會快啲，個反應會快啲，然後佢會諗多啲，因為其實佢哋時間都係成本嚟噶嘛。即係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公司啦，即係時間係成本。如果我哋做錯啲嘢，或者諗得唔夠全面，幫唔到個客，然後個客又要走翻轉頭，又要由頭再做過，再諗過成個流程啊 ，design 乜都好啦。其實大家都輸啊。咁喺呢個情況，大家都會快，大家都要精準。咁但係精準入面就牽涉好多唔同嘅技術層面，同埋好多唔同嘅工序。但係嗰啲工序係要接近盡量要完美地去完成咯。咁所以大 in-house 你會知道啦 ，in-house 嘅情況會比較惡劣少少。佢哋未必真係諗好多嘢，因為其實佢諗得多，做得快。佢都係嗰份人工，都係嗰個時間㗎啦。咁係會唔同囉。咁真正即係我唔好話真正啦，即係比較唔想創新，想試多啲唔同嘅嘢，就真係會走出嚟。如果話我都唔介意，我都係買下股票啊，即係我賺下錢啊咁樣。咁咪繼續留翻喺 in-house 度。但係其實 in-house 都唔係坐得好安全嘅啫。 係啊，而家完全唔係嗰回事嚟㗎啦，即係同以前所謂整機啊 maintenance 啊。 係啊，講得好好，因為啲老闆咧，就算 maintenance 都好啦。你有冇啲新嘅方法，可唔可以快啲 secure 啲？我啲同事可以用得容易啲、簡單啲嘅，即係成日都會講呢個問題。咁如果你做一個比較 routine 嘅 in-house 嘅 maintenance 嘅人啦，嘅 IT 人啦，你都唔係坐得好耐嘅，就好快會有個小朋友啱啱可能讀完出嚟，接觸有個新嘅 program， 咁已經可以拜拜嘅啦，即係完全可以取替咗嗰件事，真係有呢個情況可以發生。 嗱，唔知大家聽眾聽咗聽到第二節第三節啦中段嘅時候咧，有冇發覺咧 ？Angel 同我哋一路阿 Muse 頭先都講啦，即系 Angel 係一個同我哋想象中 IT 人咧嗰、那個幻想出嚟啊，講嘢好木納啊嗰種狀況好唔同。原本想引誘下你講下咧嗰啲運算法點樣操控人啊，有冇啲咩啲公司點樣賣人啲私隱啊，然後跟住呃人哋啲賣一啲 concept 又唔係真係做啊嗰啲，原本想引你講呢啲，我估你都唔肯講噶啦呢啲。不過我可以好肯定嘅，今時今日咧，我哋都幾難話嗰個人係一個 IT 人。嗱，咩意思咧？呢一句其實條界線啊，嗱，好簡單啫嘛。喺疫情之下，老師要上網去做嗰啲咁樣嘅網上教學，某程度上佢都要有一定嘅 IT 嘅知識，佢先可以繼續運作佢自己嘅工作啊。咁譬如你好簡單啦，譬如而家我有啲朋友以前做 marketing 嘅，即係或者做 commerce 嘅一啲即係做生意上面嘅嘢嘅。而家最學士一定係 e-marketing 啦，一定係識得喺點樣喺網上銷售嘅人。你唔可能話俾人聽，我淨係識做點樣擺靚個 window display， 冇乜可能嘅呢樣嘢。你一定係要有曬唔同嘅即係 skill set， 而裏面好重要嘅就係 IT。裏面嘢，甚至乎你識 coding 係最好添，即係我諗而家好多，其實而家全球好多發達嘅地區都會要啲年輕嘅學生去學 coding 嘅。嗱，呢啲其實就係講緊一個未來嘅一個狀況。諗嘅時間唔係好多啊，喂，阿 Angel， 我都想問多少少，就係咧，喂，而家我哋講緊 IT 人條界線，我自己覺得就模糊咗啊。咁但係呢個 IT 人咧，呢一個咁樣嘅角色咧，其實。嚟緊你會預見到或者預示到，譬如好簡單啫，我譬如我見到啲朋友話去移民啦，頭先阿 Mills 都講到，唔係兩個月啦，係其實好多人係唔使移民嘅，係間公司請你過去去做嗰份工，於是乎你係帶埋老婆仔女一齊去，咁就唔係移民㗎啦，你係間公司請你過去。喂，阿 Angel， 你自己預計咧 ，IT 人呢一個特別嘅呢個物種啦，嚟緊將來會再有啲咩新嘅可能性同發展啊？ 其實我自己咁樣嘅發展啦，我覺得就係、是越嚟越地方唔重要嘅，即係唔會有一個 fix 嘅地方去工作，亦都唔會有一個 fix 嘅時間。而嗰個節奏係會越嚟越快，咁所以嗰個人嘅要求，即係對於所謂我哋叫 IT， 其實我自己都唔可以話真係叫 IT， 因為其實越嚟越似一個 通彩，即係其實佢哋會整合咗好多唔同嘅資訊，甚至嗰啲唔係資訊咁樣，但係一啲專業，頭先都有講一啲商業上面嘅智慧啦，一啲人性化嘅東西啦。其實呢啲係唔係 I T 讀嘅，即係 I T 唔會同你講喂咩叫做流程，咩叫做同你講咩叫人性化，然後點樣方便人，係唔會諗呢啲嘢噶嘛。但係唔係啊，所以即係而家嚟緊個趨勢，一定係諗好完，即係好完善嘅東西，然後做一個叫做 solution 出嚟。是其实帮人哋解决一啲 problems 或者是方便人哋嘅一啲工具，咁变咗 IT 呢一样嘢咧，即系 IT 呢个东西，其实只系一个其中一个嘅工具，即系其中一个电脑，一部电脑嚟嘅。其实所有你学紧嘅嘢，其实都变咗一部电脑，系方便你去做一啲嘢去解决出嚟。咁变咗唔会话好 hijack 咗，你我识呢几样嘢，咁我就已经好叻啦。唔系啊 ，sorry， 你识呢几样嘢，只不过系做到呢一个。成嚿嘢嘅其中10% 或者20% 嘅啫，仲有好多。 Andrew， 即系我觉得咧，头先讲呢一样嘢咧系好到，亦都我觉得刺中咗咧。香港点样可以帮助到多啲IT 人嘅诞生，令到可以即系佢叫咧科创可能发展得会更加好。因为头先阿 Andrew 一点出嚟咧，就系其实而家系好需要一个 IT 嘅通才。你谂翻我，即系其实头先阿周 Sir 所讲嘅话，我哋叫 user experience、user interface， 即系嗰啲用家嘅界面啦，同埋用家嗰、那个去用嗰个 app 嗰个流程里边嗰个嘅经验啦，究竟系咪顺畅，系咪欢喜嘅，即系咪中意嘅流畅嘅？呢一啲咧，其实系好关乎例如心理学啦、市场学啦、可能喺业务嘅发展啦。當然加埋就係 IT 啦，即係其實佢係好通才嘅一個需要嚟嘅，而家基本上，但係咧我覺得喺香港嘅現有嘅 discipline 咧，即係喺大學裏邊嘅一啲嘅學科咧，我覺得仍然都 catch up 唔到嘅。例如啊，如果大家留心翻去翻一間大學裏邊讀 computer science 裏邊讀嘅嘢，即係嗱，大家最直接就覺得應該 computer science 同 IT 好有關係咁啊。但其实呢他应该学到来的时候呢能够非常学以致用的东西都仍然未必是很多。是啊，所以呢我觉得是现在 IT 人在香港里面呢他最好的训练场呢就是自己读一科然后自己去搞。即是例如自己写 app 啦，自己去做一个 IT 的生意，自己写 software 啦，又或者他真的试一下跟人家合作去做一间 startup。咁佢就可以有嗰種佢開始接觸到市場用家咩為之痛點，我點樣解決佢呢個情況？解決到啦，你以為你最叻咩？但你人哋知道你呢個 app 先得㗎，人哋知道你呢一個咁樣嘅解決方案先得㗎，咁樣咁你 marketing 應該點做咧？呢啲佢就係透過呢啲實踐嚟到學咯。所以而家暫時喺培育 IT 人才方面，我覺得喺教育上邊咧係幾不足嘅，唔知兩位點睇？ Angel 可以補充啦，我覺得今晚我做少少總結先啦，咁就係我覺得成晚咧，我有兩個概念想同大家講。第一就係門檻，我覺得以後 IT 咧基本上係一個門檻嚟嘅。你以後做咩工作，你就算唔識寫 coding 都好，你點都要有個基本嘅 sense 點樣去用啦，各樣嘢你要有個 sense。第二就係 teamwork 啊，你就算唔係 IT 專才，你都要同 IT 人 part 噶嘛，係嘛 ，Angel？ 當然啦，當然啦。 咁最后不如你补充一下，你觉得 I T 人做啲咩劝勉下，或者有啲咩讲下啦？ 我会咁样讲嘅，唔可以话劝勉啦，我都系即系好新嘅啫。其实即系有啲更加老嘅老行专喺度，我只能够讲话，I T 系要有门槛，但系呢个门槛咧，只系其中一个成功嘅工具嚟嘅啫。即系你学，就算学晒全世界所有嘅 programming， 就算你讲晒所有啊，你识晒所有 A R U 咩 I M R 都好。你一脱离人性咧，脱离现实呢个层面咧，其实都系最后会输，因为冇一样嘢，因为所有嘢人用嗰个都系人，咁所以其实人呢个元素就太重要，即系唔好话我系 in house， 我就唔使理咁多嘢。其实唔好意思啊，即系你啲嘢唔够精准咧，即系你帮唔到啲同事咧，啲同事喺后面都一样同老板讲，喂，啲 IT 好慢，啲 IT 唔到位，点解做极都有 bugs 嘅？即系咁有咩意思咧？即系我会觉得，我觉得系要。以人為本咯，其實 IT 都係，所有嘢都係。 咁啊，最后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你而家听紧我哋嘅时候咧，你系用 Apps 听啊，定系用呢个传统收音机听嘅咧？好啦，今晚送上大家最后一首歌，不过送歌之前咧，讲讲星期日啦，老店啊，题目咧系婚姻与人生，咁啊，讲者咧就系文洁华啦、麦鼎盛咧，同埋小弟周子欣嘅。咁就最后一首歌啦，今晚吓、啊、就系、是、张曼芝啊呢位妹妹仔啊，佢嘅一首新歌叫做《一样》，我谂我哋同 IT 人都系一样嘅啫。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